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道宗修建了土山，想以此为跳板攻击安世成。在土山完工之后，李道宗派傅福爱驻扎在土山山顶，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傅福爱竟然私自离岗。这次离岗要了唐军的亲命，也要了傅福爱的小命。在唐军六神无主、群龙无首之际，几百名高句丽守军已经从城墙的缺口处杀了出来，直奔守护土山的唐军士兵。这个时候的土山只是崩塌了一小部分，依然是有效的制高点。疯狂的高句丽守军正是来夺取这致命的制高点的。没有将领主事，守卫土山的唐军很快就败下阵来。他们废了50万人次的土山，落入到了高句丽守军的控制之中。随后高句丽守军在土山周围挖了壕沟，重兵防守，土山不再姓唐，改姓高了。震惊之余，李世民下令全力攻打，夺取土山。然而谈何容易啊，高句丽守军居高临下，占据有利地形，唐军由低到高仰攻，双方在地利之上已经是天壤之别。众将攻了三天毫无结果，土山依然在高句丽士兵的控制之下。盛怒之下的李世民将果毅都尉傅福爱斩首示众，然而已经于事无补，即使再斩10000个傅福爱，也挽救不回丢失的土山，更挽救不回唐军已经失去的时间。李世民心中叹息不已，他赦免了双脚赤裸请求处罚的李道宗。虽然李道宗管束不力，按罪当死，但是李世民愿意给败军之将机会。更何况李道宗先前还有攻克葛木城和辽东城的功劳，算了吧，特赦。从贞观19年6月20日抵达安世城开始，李世民在安世城下足足耗了2个多月的时间。这2个多月中，他先后错过了3次出奇制胜的机会，最终还是被这座孤城挡住了远征高句丽的步伐。李世民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打下去了，他已经耗不起了。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农历9月，严寒即将到来。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，李世民下令班师，远征高句丽以这样一个结果平淡收场。李世民命唐军裹挟辽东城、葛木城的所有居民渡过辽河，从此你们不再是高句丽的国民，而是大唐的子民了。在退兵的当天，李世民在辽东城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，展示唐军军威。虽然不能攻城征服你，至少在气势上压倒你。在李世民退兵之际，高句丽守将杨万春出现在了安市城的城头，就是他将李世民牢牢地挡在了安市城的城墙之下，也为高句丽赢得了喘息之机。此刻他来到城头做什么呢？向李世民行叩拜送别之礼。对手，朋友。李世民远远地看着杨万春，心中有气恼也有佩服。普天之下能挡住我李世民兵锋的没有几个，而他杨万春就算一个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纵是敌将也值得尊重。随即李世民命人为杨万春送去100匹绸缎，作为他忠于王室的一种勉励。虽然你是我的敌人，但是我很欣赏你。顺着这个话头，咱们就说说杨万春的结局。不说则已啊，一说全是眼泪。这个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高句丽危局的将军，尽管为李世民所欣赏，却不为渊葛苏文包容。在目前朝鲜所有的正史中，居然没有杨万春这个名字。而我们所知道的名字都是来自于朝鲜的民间传说。杨万春将军很有可能在不久之后被渊葛苏文以诡计召回平壤，进而以谋反罪名秘密处决。尽管这一切都是推测，但最后的结果是，这个堪称高句丽民族英雄的将军居然没有在正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，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。贞观十九年十月十一，李世民抵达瀛州，在这里他命人收集远征高句丽士兵骸骨，统一安葬于柳城东南，用太牢祭奠。此战远征高句丽，唐军阵亡将士近2000人，战马死亡率更高，达 80%。 此战唐军攻陷玄兔、辽东等10城，迁居中原的居民达7万人，杀死高句丽士兵4万余人，这在别人看来是大胜，而在李世民看来则是失败。失败的情绪一直笼罩着李世民，以至于一项跨时代的科技发明都让他厌恶不已。11月16，李世民经过益州，益州司马陈元寿让老百姓利用地窖燃起温火，种植出新鲜蔬菜呈现给李世民，没想到这也触了李世民的眉头。你说你啊，不务正业，只知谄媚，要你何用啊？李世民一皱眉头，免职。可惜了这些温室蔬菜，也可怜陈元寿用心良苦却成空。怪只怪时机不对，皇帝没有心情。远征高句丽原本为了打出军威，同时也为调整心情，现在远征半途而废，军威也打了折扣，李世民原本不畅快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。不久之后，李世民病了，病不仅在身上，更是在心里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世民在班师回朝的路上病了，症状表现为生疮化脓。不用问，这一定跟郁闷的心情有关，很有可能是郁闷导致的火气攻心。如此一来，马已然是骑不了了，只能是乘坐软轿。李世民这一病倒是给了两个人机会，这两个人一个借此表现了自己的仁慈忠孝，一个则在无意之中表现了自己的大嘴，结果 前者赢得加分，后者则遭遇减分，直至将自己的一生清零。赢得加分的是太子李治，在李世民患病期间，他用自己的表现深深地打动了父亲的心，他居然用嘴帮父亲吸出疮里的脓。说出这几个字很简单，然而要真的做出来却很难。17岁的李治就是用这样的举动打动了自己的父亲，也打动了朝中群臣，大家不由得为李治竖起了大拇指，太子仁孝啊。李治的吸脓举动究竟是发自肺腑还是有人受益，我们现在也无从考究，我们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做到了。如果说之前他的储君之位还有可能受到吴王李克的冲击，那么从此之后李治的储位已经是坚若磐石。对老爹交心到这种程度，李世民再也没有三心二意的权利。皇权父子，皇帝父子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经营，李世民和李治父子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同太子李治获得加分不同，侍中刘季却在李世民患病期间败得一塌糊涂，将自己的一生完全清零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论起来，这个时候的刘季已经是朝廷重臣，他与马周一起并称为贞观一朝的职场奇迹。马周从布衣奋斗到正三品中书令，刘季也不含糊，从一名降官奋斗为正三品侍中，与马周不相上下。刘季原本是萧显的手下，时任萧显的黄门侍郎，萧显败亡之前委派他到岭南一带收服一些城市，刘季不辱使命，也很能干，在他的努力下，50多座城市愿意听命于萧显，这让刘季大喜过望。令刘季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还没来得及向萧显汇报，萧显就已经被李孝恭和李靖的大军灭了。消灭得太快了，让刘季连表功的机会都没有，一下子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狗。冷静下来之后，刘季重新审夺了形势，他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丧家狗，因为他手中还有50余座联系好了的城市，有了这个法宝还愁找不着下家吗？很快刘季调整了心态，改换了门庭，从萧皇帝的门下投入到了李渊皇帝的门下，由萧显的黄门侍郎变成了李渊的南康州都督府长史。虽然级别降了好几级，但刘季也知足，作为一只跳槽的丧家狗，要多少是多呢。刘季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，尤其善于进谏，正是在不断的进谏中，刘季在贞观年间平步青云，一升再升。贞观7年累败给事中，封清苑县南，贞观13年迁黄门侍郎，贞观15年转治书侍御史，贞观17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，巡除散骑常侍，贞观18年迁侍中，贞观19年李世民征高句丽，刘季辅太子于定州，仍兼左庶子、检校民部尚书、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。这就是刘季在贞观年间的升迁履历。从履历中不难看出，刘季非常得宠，尤其是贞观13年以后，几乎每年一升。贞观19年更是达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，总管吏部、礼部、户部三部尚书事，总共6个部，他直接管了仨，这权势已经是非同一般了。这人的一生呢，就是这样，有走鸿运的时候，也有走背运的时候。贞观19年之前的刘季几乎走的都是好运，有一次甚至已经犯了大逆不道之罪，却被李世民一句话轻轻化解。那是一场君臣甚欢的宴席，李世民宴请3品以上的官员喝酒，作为饮酒助兴的佐料，喜欢书法的李世民当众写了几幅字赏赐群臣， 大伙儿都知道李世民喜欢学习王羲之，尤其擅长飞白笔法。现在李世民操笔做飞白字赏赐群臣，这一下子群臣可都红了眼了，谁不想弄篇皇帝的字挂在家里光耀门庭呢？接着酒劲儿，群臣冲动了起来，纷纷冲上前去想把皇帝的亲笔抢到手。抢到兴起，竟然有人冲到了最前边，踩着李世民的御座把皇帝的亲笔抢到了手里。得手的人还在兴奋，跟在后边的人却全傻了。妈呀，这是谁呀？不要命了，竟敢踩着皇帝的御座，这是死罪呀。得手的那个人正是刘季，此时的他一看自己的位置也傻眼了，自己的脚居然踩在了御座之上，完喽。酒被吓醒一半的群臣也没闲着，立刻上奏：刘季脚踏御床，死罪，请皇上下旨把他处死。刘季已经身不由己了，一脚踩着生，一脚踩着死，李世民的嘴只要一动就直接关乎他刘季的生死。等待刘季的会是什么呢？史书上记载，李世民是笑而言曰：昔闻婕妤此辇，今见常侍登床。心情不错的李世民竟然不予追究，反而愿意把这件事当成美谈，做了个对子上下联。这一切只能说明此时的刘季很红啊。刘季的红一直延续，一直延续到了贞观十九年。这一年他依然很红，红的还有些发紫。红不可怕，那红的发紫呢？贞观十九年3月24日，李世民从定州出发出征高句丽，留下刘季与马周等人坐镇定州，一起辅佐太子李治。这个时候刘季的官职是侍中，仍兼太子左庶子、检校户部尚书、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。在诸多辅佐李治的大臣中，除了德高望重的老资格高士廉，往下数就是位高权重的刘季。李世民出发之前特意对刘季交代了一番，说道：我现在要去远征了，让你辅佐太子，这是关系着社稷安危的事情，我对你期望很大呀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此时的刘季自我感觉特别良好，也非常想表现自己的忠心，他慨然回答说：愿陛下无忧，大臣有牵师者，臣谨记行诸。意思是说，陛下您就放心吧，大臣们如果有出现过失的，我就直接诛杀。这就是刘季，自我感觉良好的刘季。这句不知深浅的话让李世民当场不悦，指着刘季说道：皇上不谨慎会失去大臣，大臣不谨慎就会连命都丢了，你呀太直了，而且很狂，早晚是要吃亏的。刘季的话李世民不爱听，只是这个时候恩宠未减，他还愿意耐着性子教导刘季一番。他的话无非是想敲打一下刘季，没想到却一语成谶。时间走到了贞观十九年12月，这个月李世民生疮化脓，这个月刘季将自己的一生清了零。刘季惹下杀身之祸，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。在李世民患病的某一天，刘季前往行宫拜见李世民，君臣交谈一番之后，刘季辞别出宫。出宫后的刘季难掩悲伤的神情，他还在为李世民的病情担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几个同僚，这几位同僚可能比他的级别低，没有机会面见李世民。这一次撞见刘季，自然是要询问一下皇帝的病情。刘季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他逼来，直言地说道：皇帝的病情挺严重，真是让人担忧啊。说完刘季转身离去，留给同僚们一个远去的背影。远去的刘季如同以往一样走得安静从容，这个时候的他恰恰淡忘了一个最普通的真理：东西越传越少，话却越传越多。看似平常的一句话，经过几个人的嘴， 可能就传得完全走了样。不久之后，李世民接到密报，刘季图谋不轨。 什么？刘季图谋不轨？证据呢？ 陛下，刘季曾经说过，国家之事不足虑，正当辅少主行依惑故事，大臣有意志者诛之，自然定矣。这个证据表明，刘季想做伊尹、霍光那样的辅政大臣。这个说法深深地刺痛了李世民。伊尹、霍光在历史上虽然有辅政有功的声明，但辅政有功的潜台词就是皇权旁落。也就是说，之所以伊尹、霍光辅政有功、青史留名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大权在握，几乎行使了皇帝的所有权力。在他们辅政时期，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，而实权则握在他们的手中。尽管他们最终都把皇权交到了皇帝的手里，但这种交还实际就是一个良心活，可以交也可以不交。以当时的背景，两人取而代之也未必不可。现在刘季想把这个场景复制到李唐王朝，那李世民能答应吗？刘季栽了，彻底的栽了，一头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起因就是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讲了一句错误的话。那么是谁诬陷了刘季呢？实录、旧唐书、新唐书将矛头指向了褚遂良，异口同声地指出正是褚遂良诬告了刘季。不过有那么个说法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在编辑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，司马光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。他认为诬告这种事情连一般人都做不出来，口碑很好的褚遂良更难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司马光推测，很有可能是负责编撰实录的许敬宗讨厌褚遂良，所以在编撰实录的时候将诬告刘季的屎盆子扣到了褚遂良脑袋上。现在谁诬告刘季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李世民信了。以李世民的智商，以他的见识，原本这样的诬告是不会成功的。然而贞观十九年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李世民，贞观十九年的高句丽之战成为了李世民一生的分水岭。在征战高句丽之前，李世民充满自信，而在征战高句丽之后，李世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在回军的路上他病了，一度比较危重。这一年李世民48岁，如果没有这次得病，他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英明。然而12月这一病让李世民突然感觉老之将至，老了经不起折腾了，一场失利居然导致了一场病，真是老了。生病的李世民已经没有了以往的从容，感到老之将至的他考虑更多的是皇权的平稳交接，自己不可能陪伴太子一辈子，那么要把最好的局面、最好的大臣留给太子，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中留下任何隐患，绝不。很不幸，曾经很红的刘季就成了一个安全隐患，此人居然想成为伊尹霍光，这样的人不能留给太子，尽管他曾经很红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世民将会怎么处置刘季呢？张亮又为何会死于李世民的猜忌之中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